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雨量比较多，偏北风比较明显，气温跟昨天相比较而言有明显下降，预计最高温度仅13度，所以请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添衣保暖。另外北部地区还有弱的降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雨或雨夹雪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温度13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温度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近日两天呢有降水天气，所以不太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交通拥堵路段呢已经不是很多了，早高峰正在逐渐的散去。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有少量地段拥堵，主要呢集中在这是西三环的莲花桥一直呢到西三环的航天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蔡慧营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南向北方向有比较严重的拥堵出现，主要呢集中在从左安门桥桥区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段。而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金广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南四环目前呢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有拥堵的情况出现，是从京沪高速啊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四方桥。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也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要说这两天的天气吧，不想说它我都对不起它。 难得坐回过山车是吧？ 是啊，而且据说有可能还会下点雨夹小雪。 对，这个在已经经历了28、29度 很多朋友纷纷把车载的空调和家里的空调都打开的情况下，又把我们打回到冰天雪地的感觉，这个的确是有几分酸爽，是吧？ 你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哈，你说了那么多年了，这要清明时节雪纷纷的话，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风情哈。 那更好，这个 倘若写诗的古人还在的话，是不是又会有一首流芳千古的诗呢？ 对，雨都已经断魂了，你想要雪得什么样？ 总而言之呢，虽然我们说的是玩笑话啊，重点呢还是提醒大家啊，春季呢就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季节，这个气温呢就是像过山车似的，时高时低，而且呢这次冷空气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 对， 有可能清明几天呢天气也会比较凉， 对， 不管您是踏青啊还是扫墓啊，总而言之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穿不穿随您啊，但至少呢咱们得带上。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请教我们热心且有爱心的帮友们，我们的名称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京城帮帮团。 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首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我发现今天的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特别多啊。 这说明什么呀？你知道吗？开春了，大家都愿意去活动活动。可是这一活动呢，就发现，哎呦，这一冬天没运动啊，还真有一些这个小问题显现出来了。 哦，但是每次我们请到骨科方面的大夫来的时候呢，大夫也会经常提醒大家，就是特别到换季的时候，乍暖还寒嘛，他就是有一些老毛病特别容易犯，尤其是不注意保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还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呢，千万啊别特别早就把它暴露出来啊，就是该捂还得捂着点啊。 对， 好，我们先来看这些问题啊，蛮生活化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这位啊提了一个。怎么说呢，挺环保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请问大家，如果啊我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用衣物柔顺剂，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替代？比如说啊让衣物变得柔软，比如说减少静电 啊、就是少用一点这些化学合成的制剂来保护我们的环境，是吧？ 对，其实我们一直提倡就是从健康和环保的角度出发呀，我们尽量应该少用，就是类似于衣物柔顺剂这样的一些洗涤产品。当然如果你要用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是这种比较天然的，可以选择这种天然成分的，对于我们的这种河流啊都没有什么污染啊， 可以自然降解它成分。 对，如果说我就不用，有没有什么自然的方式，我对不对吧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比如咱们很多清洗的这个比如油烟机什么的，就是你没有用这些清洗剂，但是呢我们自己勾兑一些东西好像效果也还不错，包括去味儿的产品啊。柔顺剂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试过啊，哪位知道？ 你用吗？平时洗衣服也用柔顺剂？ 用，就是一般孩子的比较贴身的内衣我会用，尤其是像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它不是会有静电吗？它确实会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用的少，而且我都是选择就是比较天然环保的这一类 啊。产品上是吧？ 对对对。那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如果真有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还省钱呢，是吧？ 是， 那大罐也挺沉也挺贵的呢啊。问问大家啊，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呢跟储存大米有关系。他是说这个大米啊不是都搁那个袋儿里面吗？ 对呀、 说把它打开之后呢我就给放冰箱里了。这个米香味儿会流失吗？ 哦，米的这个香味儿会不会流失哈？这个因为我倒真是没把米搁进过冰箱里。因为咱们现在相对来说不像以前似的，一买就是 买好多哈， 50斤、100斤的，对，存着、大家现在也都是小袋的，5公斤、10公斤，撑死了，随买随吃，随吃随买，这种情况下不太需要一定要搁在冰箱里。 反正米要是为了防虫的话啊，放到冰箱里倒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我是觉得吧，我倒没觉得它会流失香味儿。我首先想到的是它会串味儿。 对， 你想冰箱里什么不搁呀？就那天我妈炸了碗酱，搁里头好像那口 还封的挺好的，那一冰箱都是炸酱味儿。你想一想，如果你说米打开之后，您没有把它放在密封的箱子里面，就算是放在密封的箱子里，它能百分之百密封吗？就是我是怕它串味儿。 赶紧出来，今天就做酱油炒饭，不用搁酱了。 生大米啊，反正就问问大家伙儿，那还是别打开啊。就是即便是说您打开之后放冰箱里，也应该放到一个相对密封的储存箱里头。 对，咱们现在一般来讲不是有专门的就是厨房里面搁大米用的那种小塑料箱子，它其实都不要求你是完全的像咱们说那种乐扣那种密封盒，就差不多能盖上，跟外面的空气做一个适当的隔绝，然后呢还是尽快的新米啊抓紧吃完。这个新米和陈米的那个口感，别说您搁不搁冰箱开不开口这个问题了，咱们为什么大伙儿都愿意吃当年新下来的这个新大米，而陈化粮从咱们国家层面上来讲，储备的那些粮食到一定年份以后都转去做这个生物燃料时，它就是因为吃的口感会差很多嘛。 对，所以如果您家这个米比较多的话啊，咱看看给它放个什么好去处，既能够保持米的新鲜程度香味儿，还不容易长虫，毕竟天快热了，是不是？ 是。 过去的米都是放米缸里，放米缸里就确定不长虫吗？ 长虫，哎呦，米缸里头，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你知道？ 挑米虫是吗？ 不是，就刨米，然后那个刨着刨着就飞出去扑棱蛾子，刨着刨着就飞出去扑棱蛾子了。 哦，现在好像这种现象 没有了， 不太常见了哈。 是。 我还隐约记得小时候，就是家里面会飞你说的这个小扑棱蛾子，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嗯，就是米虫。 奶奶说这是米虫，我说米虫不是在米里面的虫子吗？怎么会飞出来啊？奶奶说，它长大了就这样 了。对，你只要看到有这个小扑棱蛾子飞出来，你就过个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的在米缸里头转吧，那小肉虫子一个一个的都能摘出来，然后家里养鸡就合适了，你知道？ 喂鸡了， 特爱吃，真的、哎、香极了。 好怀旧啊！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邻居家呀，这几年楼上呢经常漏水。他说跟他们说了，他们呢也不配合，说老房子这物业呢就是以前单位啊就是七拼八凑的，也不正规、 哦、 所以也不怎么管，管也管不了，说怎么办呀、说我们这邻居啊岁数也大了，说你说真跟他打官司起诉的话呢是不是特麻烦。 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这样，就是您如果怕麻烦，那咱们就只能是所谓的咱们老话说啊，吃哑巴亏。 对， 因为 你看哪个事儿更麻烦。 对，这是他的责任。在咱们每个人，你说你自己住的这个环境，您这房子是您的，但是如果说因为您这里面装修的原因呀，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故障啊，您不积极的维修造成邻居的这个损失，那么按照咱们现在也有这个相应的物权法的这个条款，的确是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的。如果说物业不管，那咱们当然只能是去寻求司法的途径来解决这个东西。您要是怕这个麻烦，那生活当中您这我是觉得这天天住在这环境里那麻烦更大。 对啊，您天天收拾那个漏水的家那不更麻烦吗？ 就是啊、 都是老人家了。 对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事情我们就率先找楼上商量。 对， 哎，他不行，一二三事不过三嘛。 对， 三次不行找物业，物业真管不了的话，其实按说一下一就该找物业，但是物业不正规的话你还真没辙啊。找不了物业那就只能起诉，走司法途径，反正通常都是先调解，不会说上来就给你告，告的怎么样、哎、一般也就是他注意然后修好了，然后看看有些什么样的赔偿，其实反而不麻烦，因为走司法程序其实按照这个法条的话其实反而不麻烦。 警察同志会过来给他做一些法律的这些宣讲工作啊，您得怎么着怎么着，您要不去执行的话 我们就怎么着怎么着、哎、 对对对， 就这么个意思啊， 比您说可能还要管用一些。 对，当然这个如果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身边有没有人帮衬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像您这样的热心的邻居帮个忙、 对， 是吧，或者是怎么着啊，反正一个人可能处理相对来说是有些困难吧， 困难一些、 有些困难啊。下面呢是关于智能产品的一些问题啊，手机什么的。 得，又到我了。 应该感到很光荣很荣幸啊、 哎、 有听众问了，说前两天看报纸啊，说这什么手机能直接在公交上刷卡了、 啊、 说这怎么弄啊，也是问麻烦吗？ 不麻烦，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我刚玩完。 真的、 啊、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其实呢咱们平时坐公交的那个卡、啊、也是这种就是所谓进场通讯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这种卡。咱们国产的很多手机品牌，比如说啊，像咱们这个国产品牌的骄傲华为，早就已经把这个跟公交卡的这个互联互通开放了。它手机里面啊，咱们现在新一些的智能手机，您看买的时候它会显示有一个叫做 NFC 的这个功能，进场通讯功能，只要您的手机带这个 NFC 功能，理论上 这个手机就都支持公交卡的刷卡。不过这个端口有的时候呢，厂商没有给您开放，因为它还牵扯跟我们各地的这个公交公司，我们的运营公交卡的这个机构去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谈判，一个协议的签署。咱们国产手机在这方面，那毕竟是咱们自己的民族品牌，自己的公交车公交系统，所以呢反而走在前列。像华为什么的其他的这些品牌，安卓系统的早早的呢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手机支付功能和我们的公交卡的一个支付功能绑定在了一起。而苹果手机系统，因为保有量也是很大的一个品牌嘛，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推出的最新的 11.3 这个操作系统当中，增加了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卡的这个支持。使用的时候就在苹果手机是在苹果的这个钱包叫 Wallet， 华为手机是在华为自己的这个华为钱包里面，都有一个添加卡的这个功能，把什么东西添加到您的这个钱包里面。苹果系统呢，你可以选择添加借记卡、储蓄卡，还有现在增设的这一项公交卡。华为系统也是一样，可以把您的借记卡、储蓄卡、信用卡以及公交卡绑定到您的这个手机的钱包里面去。一旦绑进去啊，交一个跟咱们正常办交通卡一样20块钱的押金，然后您愿充多少钱充多少，有单位30、50、100、200的充进去以后，再上车的时候您就拿着您的这手机啪往那个刷卡机那一贴 就可以了， 响一声， 还用再按什么东西 吗？手机啊，有时候因为如果您绑定的卡太多，您又绑定了信用卡又绑定了公交卡，那您上去之前您确保是您的这个公交卡在最 前面 初始 优先的位置， 是吧？哎，对对对，我这两天装了这个以后，就是在商店里头在买咖啡喝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平时都是直接 公交卡先蹦出来， 现在老是公交卡先蹦出来，我得熟悉一下，适应一下这个过程。 啊，就这么问你吧。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不是老年朋友居多嘛，咱们得为他们服务啊，为他们着想。 对， 那就是他们用这个更方便，还是说我就拿一公交卡刷一下更方便呢？ 看这个人啊，当事者他自己的性格。比如说你方明 啊， 丢过公交卡没有？ 丢过呀。 对，我也丢过。 老丢。 对，但是对我来说呢，少带一样东西我就少丢一样 啊。 我就觉得有这个方便。那有的朋友如果说我能把公交卡随身保护得很好，不带着这个，因为毕竟啊，咱们说把这东西绑定以后，你就又多了一个支付的这个通道，理论上那可能会多了一个这个潜在的这个钱被盗刷的风险。不过呢，我们一般大家都不会在公交卡里存太多的钱，正常交通出行，因为随用 钱哈， 随充很方便，就充个30、50的，丢了也不太心疼。 行。还有时候老年朋友啊，就是对一种新鲜的方式啊，尤其是支付方式啊，可能会有点抵触，或者觉得我哎呀弄不会学不会记不住，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啊。我觉得倒是可以多学学，总而言之呢，多动脑子多动手，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 对对对， 咱一点都不落伍啊。大鹏还没弄溜呢，没准咱们先弄溜了，是不是？ 手机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这是咱们的地铁公司啊，你知道它推出的一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服务，就是咱们现在因为有时候大家出门已经不爱带钱了，你知道吧，你真到这个地铁站发现哟今儿忘带公交卡了，然后再一摸兜一分钱没有，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是真急死 啊。我看到好几回，就是还别说那什么，好多小伙子、年轻人 啊， 就是没有带钱，然后有些地方他必须得拿钱买， 对，先跟人对， 先跟人对，您给我支付一下，我给您微信转过去，净这个。 现在呢，咱们的地铁公司推了一个 APP， 一个小程序啊，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都可以去下载，叫做易通行。在这个手机上面，您可以直接就是通过这个 APP 购买您要去的哪趟线的这个地铁票，仅限地铁啊，公交暂时还没有覆盖。把这个票买完了以后，您的手机上就生成一个二维码，而在我们北京现在各大地铁站，就在最近这一周两周啊，正在大范围的安装这个扫码机。以后您要没带公交卡，您就手机里装一个这个 APP， 现买票，把这二维码到那个扫码机那儿一扫，嘚儿一响，您门也就打开了，照常您可以进去。 行，那今天呢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鲜的小事物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对， 哪位装好了试成功了，别忘了跟我们反馈一下啊，我们给您手动点赞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前也是有听众问到过啊。 啊， 他说路由器需要经常关吗？ 说网上说每天晚上都得关，有道理吗？ 没道理。 网上别说什么您都信，微信朋友圈里呢也别发什么您就都照着做啊，不是都有道理都科学的啊。 路由器呢待机的时候啊，耗电量非常非常的低，当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好比说您有一个很大量的下载的这个内容，下一个电影啊，一个片子，那么的确呢它是要以这个路由器来讲满负荷的运转，那也就是几十瓦的这个电量啊，跟您家里的现在常用的这些节能灯什么的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上。晚上您说都已经不用了，只是留着这个无线路由器的这个信号，有微信手机什么的进来能收着，这个时候的电量连一瓦都到不了，这个您完全不用从节能环保的角度考虑说就把它关了。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我们多次说过，路由器的那个辐射，即便您搁在您的床头柜上都不会对您的大脑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只要您别非把您的脑袋紧挨着天线然后24小时待着不动，那有可能这信号是能稍微的 干嘛呀， 辐射辐射犯不上。对， 好吧，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对， 但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就是需要得把它关掉呢？ 死机了，关了重启一下啊。 啊，就比如说您那网怎么没动静了是吧， 哎， 我这费交的好好的，我也没欠钱，哎，它突然这个不走了，或者说特别慢，有可能出现问题了，你把它拔下来再插上，或者是拔下来之后停几分钟再插上，有可能就缓解了啊。 嗯， 这位听众啊太喜欢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了，谢谢您， 啊， 请教高手，说之前啊我有一个苹果手机打不开了，但是里面那照片我特喜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哦，手机打不开了，但是您这一个手机打不开了啊，它这个问题就可大可小了， 信息量特别大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不开了， 嗯，因为如果说是电池击穿了，彻底的这个没有办法再开机了，您试一试接上充电线它有没有反应，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如果说连这个都开不了，那么您要考虑更换一下电池以后这个系统是不是能够运转，如果能运转那就正常了啊，您接上以后一样能把照片导出来，如果说不是这个原因，可能是手机系统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个比较擅长的朋友帮过您啊，您现在要听着我们节目的话，您试一下长按住您的手机，就是平时开机的那个键，有的呢手机是在这个就苹果手机啊 上边 不同带， 有的在边上， 对，有的是在右上方，有的是在正上方，长按住这个键的同时，您再把下面的这个 home 键，就这个小圈也摁下去，两个一起摁啊，能摁多长时间摁多长时间，理论上是30秒，但是很多朋友呢因为懒得看表，他怎么摁这么半天还没反应啊，其实没到时间的啊，在确保有电的情况下，您常摁住这两个键组合，这是苹果手机的一个强制重启机制，如果是因为软件系统的原因导致打不开了，在您手机有电的情况下用这个方式是能够让它重新恢复一次的，如果这么着弄还不行，那您就得送到店里去，让人家看看到底是哪儿的毛病，打开了以后才可能把照片导出来了。 行，您立刻转身赶紧去找手机试试啊。 试试啊。 别忘了回头。好，下面几个问题啊都是跟这个骨刺啊什么类风湿有关系的啊。 嗯， 这位听众说求助帮帮团的朋友，骨刺哪家医院可以手术治好，谢谢了张先生。 嗯， 电话是1369-133-8980 1369-133-8980，这几位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他说我朋友啊关节长了骨刺， 嗯， 说走路就疼，说去北医三院呢照了片子， 对， 大夫说呢您拿那个热水啊敷一敷， 嗯， 然后给开了点药膏也试了，但是觉得效果不大。 嗯， 想问问听众啊还有什么医院看得比较好，就按说北医三院就 对 就挺大的一个医院了哈， 包括您 的运动损伤科什么的， 骨刺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呢，像在北医三院这个骨科的外科也是非常强的，医生其实如果说建议您拿热水敷啊开一些这个药啊，那就是他觉得这个骨刺呢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手术的这个程度。 嗯， 但是呢的确您知道这个骨刺它长的那个位置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关节运动当中不可避免的会碰到的，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减少运动量，另一方面呢咱们临床上来讲其实只有缓解疼痛的这么一个治疗的处理对症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千万您别再说被病痛折磨的时候去相信那些说什么我们家的这个药吃了或者敷了骨刺就化了啊，这点我们的医学专家多次的讲过不存在这个可能，骨刺的成分跟骨头的成分是完全一致的，要有什么药能化骨刺它早把您的骨头也化了， 对，我们每次请陈大夫来，就是咱们的骨科方面的主任啊，也都是这么说，就是回回都会提到关于骨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看来有必要请陈大夫 再来一次 啊，出一次马了。 是， 陈大夫太忙了，我手术啊。这位听众说，我妈有类风湿，请问哪家医院擅长治疗？ 嗯。 听众朋友们帮着推荐一下啊，谢谢了。类风湿啊，1860-004-2120 这位听众说，有哪位帮友啊做过脚的拇外翻手术 哦， 和术后恢复的怎么样啊，哪个医院的医生看得好啊，谢谢了，麻烦帮我推荐。这个我们听众之前分享过最多的就是望京医院 啊，中医骨科， 望京医院的这个骨科也是挺厉害的啊，在北京也是有一号的啊。 嗯， 电话是1352-177-0531 好，刚才的一些求助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嗯，就是头像转让这东西挺有历史感的，现在用的人，单位里头倒是也还有这东西， 但是也不多了。 对， 都基本上就在那静置哈。 这个就是、 安安静静的在角落里看着你们。 这个东西叫传真机，在我刚刚工作那会儿，那单位是专门有一个人就在这机器上看着，然后给各个部门，就是随时等于是这东西来了以后。这个等于办公室秘书科嘛，拿这东西给各个办公室去送新的传真，因为我原来做培训嘛，这块的东西是最多的。 想当年谁有一传真机，那就是特高大上的事儿哈。 名片上印上有一 fax 传真号，那了不得。别人都是光有电话大哥大，那都不算什么，得有这个。但现在这东西人家要转让了，因为的确搁家里也没什么用， 还挺占地儿的哈。 是6498-4618。 但是。用处反正现在办公设备一般这东西都没什么大用处， 因为大家可以拍张照片，然后拿 email 一发回来以后一打，它跟传真是一样一样的， 微信都可以能打出来了现在。 对， 所以这个确实可能 当收藏品留着一个念想。 好吧，这位听众的搬家有两个统帅牌的空调，要转让啊，200块钱，他是在东城，电话是1364-130-0187，1364-130-0187。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这个大的画板，画画用的啊，长是2.5米，宽是1.5米，可以竖着放4尺的宣纸3张，横着放6尺的整纸1张，背面呢是方钢焊接，井字龙骨，正面是钢板蒙面，这家伙这得多沉呢、啊。上面粘贴的呢是画毡啊，现在 毡子的 毡子，对，嗯，低价转让啊，300块钱，也的确是，您要说正面钢板蒙面这东西不便宜呢， 嗯， 需要者呢得您自取，是太沉了。10号线团结湖附近，联系人黄先生，电话是1324040-9617，1324040-9617。 这个专业画画的或者有画室的人应该是需要这个的，因为这位听众他发了一个图片 啊， 我看就是挺大个的，然后旁边还都是各种画、估计本人也是 画家 方面专业 的 啊。 对， 这位听众呢有一桶没有开封的立邦漆涂料要转让，说是装修剩下的啊，还带发票呢，130块钱买的，打算呢便宜30-100出手。他说我是从这个立邦漆厂家买的啊，绝对保真啊。 嗯， 他在大郊亭东四环外，电话是1371-751-3437，1371-751-3437。 这种东西最好把颜色说一下，看看人谁家有需要。 就一般不说的，就都是 白 的，白 色的是吧？啊。这位朋友有2双冰鞋，一双跑刀，一双球刀，4142的脚呢都能穿啊，90年代买的，就是现在还不错，20块钱一双，还有一个双人床完好无损，是换新床替换下来的，50块钱，电话是1391-093-2552，1391-093-2552。 嗯，您这俩东西不挨着啊，反正一不留神给您说了就说了吧， 说了 下回咱先发一样、啊、 发一个。对， 好，问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京城帮帮团，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还好，万一您有点什么真丝的毛的 弄坏了是吧， 对、 啊、 我是觉得真慎着点。 对，另外说如果您特讲究的话呢，就是觉得水硬的话 啊， 安装软水器，那水软了那衣服它也硬不到哪儿去。这倒是实话实说啊。还有听众说如果不愿意使那些东西呢，可以兑点白醋洗衣服，这个倒是常听说啊。 对、 嗯、还有说之前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把衣服啊、嗯、搭在晾衣绳上，就搭的这个晾衣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消除静电的。 哦，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不知道，不挂着，就不拿衣架子挂着、 哎、 而是搭在绳上。 对，是不是那绳它有点什么作用就导电了呢？这我瞎想的啊。反正过去确实没有什么柔顺剂洗衣剂，不就是咱们自家弄点洗衣粉， 对对对， 然后就都搭在那些绳上晾衣服吗？ 现在从静电上来讲还有另一种，就是防静电喷雾，你知道吧、 嗯、 就是洗的时候不搁，晾好了以后您要穿之前了，觉得什么时候有里里外外的拿那喷雾转一圈，又有一定的消毒成分，因为有少量的酒精，同时呢也把那个静电给你去除了。 得了，本来想省钱、嗯、这下更破费了。当然我们是从健康和环保的角度出发啊， 对， 就还是建议您不用挺好的，如果说没有必要非得用的话、 嗯、 如果用的话呢，家里备一瓶这种天然成分的这种洗衣剂啊，柔顺剂。还有就是小宝宝的衣服、 嗯、 就尽量呢别使柔顺剂，因为你不确定它是什么成分的，因为有些宝宝专用的你可以用，就如果说一定要给宝宝用，那咱们首先推荐的是手洗，是吧？ 其实小朋友的衣物也没有特别的 脏， 对， 汗渍嘛，有点汗味儿。 每天正常拿 水 过一过，觉得有油啊什么的，或者沾了污渍了，弄点洗衣液手搓一搓下去就可以了。 既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这个条件，就是在给宝宝洗内衣裤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婴儿专用的品牌的产品啊。 对。 再来说说大米保存的问题啊，这位说，大家好。我都八十多了、 嗯、 据我以往的经验啊、 嗯、 快到天热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家里面剩的米面啊，包括什么豆之类的啊，容易生虫的粮食呢，逐个的放在冰箱里冻两三天，效果挺好的。嗯， 哦，彻底给冻上是吗？就是 对，其实我们家那个米啊也是放在冰箱里面的、 啊、 因为就是用的不多嘛，你一整袋拆开之后、啊、你总不能说一下吃完呀，我们又不常做饭，就会放在冰箱的一个专门放米的那个保鲜盒子里，然后把它封好、 哦、 但是呢也尽量不要放置太长的时间， 对， 一定要封好，否则的话呢，咱先真的不说它那个味儿会流失啊，它就是会串味儿， 对， 会串味儿、啊、 而且因为米还有一个问题，就你一旦搁在冰箱里这么凉的地方啊，拿出来就得赶紧做，因为如果你不赶紧做的话、 嗯、 它在冷的这个环境里面跑到常温的环境下，湿气很快就给朝它就往里头扎进去了，那米反而容易受潮发霉。 对，关键还看您家的这个环境啊。 对， 好多听众也说这个放在冰箱里不会更潮吗？ 就是、啊、 其实我们有一个误区吧，据说冰箱里其实是一个很干燥的环境、 啊、尤其冷冻室那是相当干 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干燥的环境，不是像我们想的冰箱里有冰它就是个潮湿的环境。 不会不会、啊、 还真的不是啊。 咱们地球上来讲最干燥的地方很多人都以为是沙漠，其实是南极， 看水最多的地方吧，它是、 嗯、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道理啊。这位说了个老办法，说如果您家里比较潮的话，米多的话呢，您可以跟这个米缸米罐里啊放点干大蒜，放点什么花椒茴香的小布包，就可以防虫了，还可以防潮啊。 对， 行吧，这都是老办法啊。说到这个骨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有他自己的经验，个人经验啊， 嗯， 说我呢也是长骨刺，我是坚持走路，然后呢说有一根挺长的骨刺，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它给磨掉了。 哎呦， 当然前提你得能忍住疼。 您这个意志真的是很让我们佩服。 但是这个科不科学哈、啊？就还是得问问大夫吧。这样的方式， 他得看这骨刺的位置。 嗯、 要真是会对别的地方造成连带损伤的话，那肯定人家是不推荐用这样的方法的。 嗯嗯。但是之前也听过大夫讲，就是有些骨质或者关节的问题呢，并不是说一直在跟那儿待着不动就一定是好，就适当的活动 对 还是可取的啊。 嗯， 这位听众问到了装修的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帮友们，楼里装修有时间规定吗？说马上小长假了，我们那一岁的小孙子呀要跟我这住几天，但是呢装修的时候啊有那个电锯那个电钻的声，说小孩特害怕、 嗯、 说上个月来这儿玩的时候呢就是被突然出现的电锯声吓坏了、 哦、 说马上就跑了， 对， 说一个月都没来了，说如果对装修有时间规定的话呢，比如说啊假期里不能用电锯或电钻， 嗯， 那我就可以去找他们谈了，估计是邻居家在装修呢。 对对对，可以，这个您 绝对可以找他们谈啊， 也跟物业去，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先找物业，有的时候的确有些物业他缺位啊，或者说他不管，这种时候报警。咱们的规定啊是所有的公共假日节假日 包括周六周日这样的双休日，不要说长假啊，就正常的双休日，装修有噪音的都是要求全停的。也就是说他们装修施工的时间啊，其实呢是和咱们正常上下班的时间一样的，周一到周五咱们正常的这个工作日里面，早上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这4个小时可以进行有噪音的装修操作，中午要给人们留出2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要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才再次允许进行这种有噪音的装修，持续4个小时到下午的6点钟，大家都下班了回到家里了，晚上这个时间段也不允许再进行有任何噪音的这种装修。那么就包括了我们说电锯、电钻、冲击钻，包括我们拿钉子在墙上咚咚咚咚这样的这些声音都是不可以的，静音操作不受限制。比如说您家里抹墙、抹个泥、地面什么找找平，这些什么时候干都行。 嗯，这是有法可依的啊。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法办法草案第45条规定。 对， 当然了，就说邻里之间啊，你这个装修我们都可以理解，比如说这个小动静的。不是很扰民的，或者你之前跟人家邻居打好招呼，我这就钉个钉子，人家就这个点儿， 这么一下，哎，对对对， 你都可以提前商量一下，但是必须是按照国家这个规定，在这个能够装修的时间再装修啊。所以他们如果不守规矩，您找他们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位听众呢，想咨询一下啊，说有没有免费的法律咨询电话呀？我这家里有个事儿啊。想找律师咨询咨询，然后呢再奔法院起诉什么的。嗯，电话是13651353618 13651353618。 嗯， 前两天看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其实还挺好的。 嗯， 就是北京律师啊，现在呢有一个叫做诚信平台， 哦，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就马上就可以向大众推广了。就如果说将来你再找律师的话啊，就所有北京在册的律师，你可以上这个平台去查 啊 他的诚信，包括他，比如说啊，他有一些什么不良记录，当时都能够反映出来。哎，这个还挺好的啊， 对， 跟大家也是说一声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物品求购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树莓苗，是咱吃那树莓吗？ 树莓啊， 啊，草莓知道， 应该是 蓝莓知道，树莓，树莓在欧洲特别多啊， 欧洲 就那个红颜色的那个， 对，小红莓 cranberries 啊。好吧，想购买树莓苗，有知情的团友呢请告知啊，谢谢了。电话是15601023178 15601023178。 其实可不好吃了， 就是做成那个 树莓酱是吧， 酱或者干什么的还好，反正长得挺好看的。 他就每个人都是一到国外吧，你看到这东西哇太可爱了，红颜色的一个小东西，买一个尝尝吧，噗，什么味儿，就这种反应。 就现在有些那个糕点店做那个糕点的时候会拿它当点缀啊， 点缀白这个 酸啊，聚酸。 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部苹果手机，要求没有维修史，要电信版的，经济实惠，个人使用，他在玉泉园附近啊，电话是对不起， 我来说1532171998115321719981。 嗯嗯，感冒后遗症啊。 嗯，我也被你传上了，其实我这忍着呢。 赖我。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18寸以下的液晶电视或者是老电视，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6847565068475650。 嗯，这个液晶电视咱们切割上来讲没有做18寸的啊，17、19的，您要是18寸的只可能是老的那种 CRT 的显像管的，也比较费电，我建议您就是真的去求购一台液晶电视。老电视呢一个是也伤眼睛，它那毕竟是那种有辐射的，就那种显像管的那种啊，咱们现在呢哪怕是早期的差一些的液晶电视，它怎么着也比老的那种 CRT 显像管的电视要更健康一些。嗯， 反正刚才我看到有位听众转让一台好像是20寸的显像管的电视吧， 对， 160， 这有点儿 这您 估计悬啊， 您最好是压到20-30左右这个价位。 您这个您再考虑考虑，正好刷屏了，我还没找着这条信息呢，就具体的啊，您再琢磨琢磨，反正您这价格估计是出不了手的啊。这位听众呢也是想求电视，求50英寸以上的液晶电视，说最好呢价格别太贵了啊，是买给老人看的。电话是13366305722，13366305722。 这位朋友呢说，我是新加入咱们帮帮团这个大家庭的，看到大家热火朝天的求购转让，很快就都满意的解决呀，我也挺羡慕的，我今儿试试来。我求购一台台式电脑，价格别太高别太旧，也没有太高的性能要求，能正常使用就行。电话是13681113528，13681113528。 您还别试啊，只要价格合理，您这一试还真就成了。 真就成了。 这位听众说，我需要的自行车呀很快就求到了，谢谢帮帮团，还要特别感谢那位老师傅，说亲自给我送到家门口来， 嘿， 太谢谢您了啊。 这 位听众说，帮帮团亲民接地气儿，从苏金平到方明这么多年了，始终是我的坚守，古道热肠我喜爱，从城市到苏轼，到方氏李氏，到方大同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更加古道热肠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一贯以来都是大家帮助大家嘛，更多的事情是我们的亲爱的帮友们、团友们、听众朋友们替我们来完成的，我们只是动动嘴皮子。 对，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面，是吧？得靠大伙儿的力量。 谢谢大家。 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春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 就这样吧。 就这种歌啊，你知道，唱着唱着冒出一句说话来的这种，就干咱们这行就特吓人，你知道？ 啊， 他以为是哪儿串线。 好吧。好啊，问题还是比较多啊， 嗯， 事情也是比较多，我们只能慢慢来啊，有时候也急不得。 哎，对。 有位听众问了个手机的问题哈。 啊，手机就是他这个。 先说这粮食的吧。 行， 嗯， 都可以说啊。一个呢是粮店，咱们北京人啊，有位朋友说，我记得在电视里头介绍过，在哪儿他开了一个实体店的老铺子，专门卖各种有机粮食，米啊、豆啊什么的。那会儿我就只看了一眼那新闻，在哪儿我没记住，哪位朋友知道能给我提个醒吗？1780-080-4701，1780-080-4701。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听众以前分享过的那个，就是虎坊桥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 店，啊，对，我也记得是在那儿，对， 不知道是不是哪家啊，嗯，哪位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地址啊。 对， 还有听众呢问到了 vivo 手机的问题。 对啊，他说我这手机啊 vivo 的，前两天呢我干了一件手欠的事儿，我之前把我手机的照片呢都整理成相册了，很便于查找，可是前几天我在做文件管理的时候啊，删除了八个文件，结果呢没注意，回来一看，哟，怎么好几个相册也跟着没了，请问我这相册还能找回来吗？您看看您那个照片还在不在，咱们在手机里面啊，就是相册这个软件里面，您再去新建相册的时候，其实它只是新建了一下分组，把这些照片呢分到不同的组别里面。比如说啊，能说我这个今天去玉渊潭赏樱一个子目录，这个中山公园赏郁金香一个子目录，当您把这个目录删了的时候，它其实一定会有一个再次确认的一个选项问您，就是是否要连带照片一起删除。如果您没有做那个勾选，其实它只是把这个分组撤销了， 照片还在， 照片还在，对，您看看它在不在，翻一翻这个按时间顺序去排列，如果说也没了，那很有可能是您真的丢了。其实呢，如果您是在相册里面删的，现在手机都有一个回收站功能，就是会保留30天，就已删除文件，就给您留了后悔的余地。但如果像您所说，是您在做文件管理的时候删的，这个很有可能就真的没有找不回来了。 另外呢，就是有那后悔余地也得手机更新之后，如果您没有更新这个系统的话，似乎好像还没有这个功能， 早期的软件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要更新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啊说，前两天帮友们说那个去清河小营毛纺厂啊，说我跟哪儿坐328路车呀，然后我跟哪儿下车呀，能不能再说说呀？另外还有去青云县大集的那个木须园站的吗？说是桥北吗？说每天都有集吗？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反正你也没留电话，来得及来不及说，还真不一定啊， 真来不及了， 真不一定啊，嗯。我们抓紧时间呢，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儿有一位听众要送点东西， 嗯， 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他们老两口啊，都是北京国棉二厂的退休工人，说现在家里呢还存有当年的那个布头。有20多斤的， 嚯 啊！那会儿的那东西应该都是质量特别好的。他说现在啊一点都用不着了。说这布头呢，其实做鞋垫特别好。有需要的朋友啊， 哦， 您上我这儿来拿，我这儿免费白送，谢谢了。他们就住在国棉二厂的那个宿舍那儿，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国棉二厂宿舍在哪儿，看电话像是在长安区。 应该是那片啊， 对， 6556-2177，6556-2177。 两包布头啊， 嗯，20多斤呢， 这得卖多长时间能卖出去？ 人家不是卖，人家送。 是是是，啊，我就说如果要卖， 说相声的， 我就想侯宝林先生得唱多长时间才能给卖完？ 让5毛去毛不就送出去了？ 对呀，啊， 嗯，这位听众啊，有一套全新的精装英汉汉英大词典，有4册啊， 嗯， 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原价895呢， 那么贵啊，原价，精装的， 精装的，挺沉的呢，这4本呢， 是啊， 是吧？现在就一零头95就转让， 嗯， 而且还是全新的啊，说在科技大学附近，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15210868386，15210868386。